香港地少人多，要储30年钱先有楼住？逃犯条例是为公平正义？香港不够地，要用10000亿起人工岛？ 喂，咪乱噏！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为常识，建立民间力量。 高官权贵利益输送，我哋迎头痛击，反头学者混淆视听，我哋见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档案。 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 好，繼續我哋第二節啦，彌敦道證交所今晚咧請到咧徐家健教授嘅， 大家好 上嚟嘅，咁啊，即係阿徐家健教授係美國東岸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嘅副教授，亦都係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多謝你上嚟啊！今晚我哋標題叫做乜嘢啊？健仔再show過出風高浪急，中美貿易戰咧，上個禮拜咧又即係依個又。即係峰回路轉啦，本來話傾得掂嘅，點知突然間傾唔掂，咁咧就有傳聞指咧就話咧，本來咧中方就係呢個一種講法啦，中方就應承咗美方嘅要求嘅條件，要求嘅條件，咁但係咧就美方係要求要白紙黑字寫喺嗰個條約上面 文本嗰度， 文本嗰度，中方就唔拒絕，認為咁樣係喪權辱國，喪權辱國。OK， 咁大家反咗台，留學去到美國咧，就係即係無功而還。而喺同一日，佢就係美國咧，就將中國咧嘅2000億嘅貨品咧，就加税加到25%，其實都幾用嘅。 是的， 而中國反擊的就在下個月6月1日就將600億美國貨，即係根本冇咁多美國貨，唉，入口冇咁多，中國出口永遠多過美國入口。咁啊，600億美國貨咧加税咧由10% 至到25% 不等，咁咧就好像中國處於劣勢，但是就有大陸教授姓金的，不是金毛泰啊，金那個叫做金燦明教授，是吧？金燦明教授就說有三個中國有三個絕招， 王牌 是的，三張王牌。那我想教授請徐教授分析一下 work 不 work。 第一張呢就拋售美國國債， 美債 OK， 美債就是 T-bills，目前中國咧係美國國債裏邊即係最大嘅持有者 ，OK， 咁啊持有10%+啦，咁咧就有11,200億美元嘅美國國債 ，OK， 咁啊有段時期咧中國係排第二，有段時期日本嚟接手啊，沙地啊嗰啲啊接手就好多人買嘅，佔咧就係、是。10%+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就係、是、最近中國都有拋售，就拋售咗咧，咁就係、是拋售咗少少啦，喺3月份嘅減持咗104億 ，OK， 咁啊，但係仍然係 number one， 第一招就拋售呢個 T-bills， 第二招咧叫做咧稀土。Rare Earth， 原來中國有一家嘢叫稀土，唔係淨係中國有嘅，咁啊美國啊澳洲都有嘅，咁人哋唔開採，去到中國買，原來80%嘅稀土係出口自中國嘅，去到全世界喺高科技咧係需要佢嘅。第三樣嘢咧就是、制裁美國企業。OK， 嗱呢三招，阿徐教授可唔可以講下呢三招嚟反擊美國佬得唔得咧？ 又不是話完全冇用，咁但係佢哋要好小心咯，因為你即係咁樣係打交嘅啫喎，諗住係，咁你美債嗰度個用途係有限嘅，你掉美債嘅話，其實佢而家掉緊嘅話，佢啱有新聞話佢開始掉美債，我唔覺得佢個做法係諗住對付美國咯，因為其實佢要係即係從來點解佢會揸住咁多外幣，因為其實你。貿易其實有兩個角度去睇嘅，你幫人即係如果以貨換貨嘅話，咁好簡單㗎。我幫你買咗你嗰啲大豆嘅話，咁你要幫方我買啲嘢㗎嘛。即係咁點解會有個逆差呢？就係話我幫你買，即係中國人賣嗰啲嘢去美國嘅時候，咁佢攞啲乜嘢咧？中國人幫美國買翻啲乜嘢咧？一係就買貨，一係就買佢嘅貨幣。咁變咗，所以佢有個逆差嘅時候咧，就必然係即係美國覺得蝕底咗買少中國貨嘅時候咧。 必然是中國揸住很多美金的資產，咁美債係其中一個。咁當要解決呢個逆差嘅時候咧，其實個佢哋揸嘅美元嘅資產度減少，咁呢個美債係其中一樣嘢嚟嘅。咁佢減呢個有秩序咁慢慢去減個美債，一方面佢可能要因為要支持住個人民幣啦，另外一方面如果係減逆差減個貿易赤字嘅話咧，基本上佢中國唔應該再揸住咁多美元。的資產的咯，所以其實佢有秩序咁慢慢賣，唔係一個咩對付美國的一個方法嚟嘅咯。同埋你美國點解佢咁多人願意去揸即係佢呢啲美債嘅時候咁多人願意買咧？因為佢美國係安全啊嘛，即係大家信得過佢美金啊嘛。咁變咗佢掉嘅時候，唔係話你多，於是乎掉出嚟個市場影響一定好大。你掉出嚟嘅時候，有冇其他國家去接先？有冇其他人接？如果覺得係哦，咁我唔介意啊，其他國家幫你買咗啃咗佢嘅話，咁其實對美國個影響唔會好大嘅咯。 即係有人接手，你就唔會推冧佢。 有人接手就推唔冧。 即係嗱，你佢講住所謂王牌咧，即係毒招， 係啦， 整冧你美國佬，或者整冧你經濟。 係， 但係你如果狂拋， 你喺短時間大量抌出嚟嘅話，咁啊當然會即係短期內會有影響啊。但係暫時我睇唔到中國係咁做啦。同埋佢咁樣做嘅話，對自己都有個成本嘅咯。咁你賣咗嘅話，你換翻啲咩翻嚟咧？ 所謂成本，你會唔會講得客氣啲啊？ 係啦， 即係自殘。 係啊， 自殘。 自殘家。 因為咧，有一樣嘢咧，我哋嗰陣時睇《華爾街》第二集，即係幾年前咪都係《華爾街》第二集嘅。佢有個副題啊，即係我哋啲節目有副題，啲電影咧有副題啊。佢就 Money Never Sleeps。銀紙是不會睡覺的，你有銀紙你應該拿去投資，即是錢賺錢，就放在床下底，放在枕頭底就沒有用的，即以前放在個籠裡都是沒有用的，那錢拿去投資，那其中呢美債是最安全的， 安全 最安全的，即你說宏觀一點 grand 一點，中國人民血汗錢是吧，那拿去呢原來給美帝那裡，美國佬放在美國佬那裡就是最安全的OK， 你要懟冧他嘛，你要挑戰美國為首的這個金融秩序呢，你這招呢就只有自殘，咁咧即係啲沙地啊，即係日本佬啊嗰啲咧，即係即刻接咗佢，佢賺咗噶啦。 係啊， 不過想請教下你呢樣嘢，即係美國 T-bill 呢樣嘢係咪一般都係 corporate level 去買嘅啫？即係普通市民係甚少買嘅咧。 係啊，個量嚟講係好大嘅，咁所以唔係一般市民去 即係唔 大，即係個比例啊， 即係通常係國家或者基金啊，嗰啲去買㗎嚇，係 啊， 即係唔係普通市民即係我要買兩張嚟投資啊， 可以嘅，但係個回報又。你係好啲人好大嚿錢先覺得需要咁樣去平衡個風險嘅咯。一般人嚟講嘅話，會覺得佢個回報唔係吸引得咁緊要，佢哋買得起嘅人唔係好多咁樣嚇。 嗱，各種跡象顯示咧，數據顯示咧，而家大陸係狂缺即係美金嘅。狂缺美金嘅。 係啊。 咁即係呢個對佢而家嗰個影響，你哋 feel 唔 feel 到嘅咧？即係狂缺美金啊，甚至有啲嘢要美金找數嘅咧，佢係會出住一張紙，我下一年俾你，我俾翻息俾你嘅。呢個會唔會而家係貿易戰，佢令到佢嗰個好緊啊？ 係㗎，咁呢個其實唔係咁理想嘅，因為佢揸個外匯咧係一路流失緊嘅，咁呢樣嘢係擔心嘅。咁因為依個國家佢開即係是一個比較相對封閉、唔係咁開放型嘅國家，或者規管嘅話咧。咁國家開始出現問題咧，通常第一個即係真係會有問題，好多佢都可以控制得到嘅國內裏邊，譬如話個樓市好、股市好，就算乎國際市場都好。咁你如果係好多嘢係國家可以有計劃嘅話咧，咁都係佢自己可以搞得掂。咁要佢冧唔係咁容易，即係你搞佢股市，佢咪話熔斷機制唔俾你沽貨，即係九啊幾樣可以搞到佢唔冧住嘅。佢樓市又我唔俾你賣，咁你咪唔冧咯。咁但係你對外嘅嘢，除非你係封鎖，完全封鎖嘅話，你完全封鎖嘅話咧，除非你唔做生意。如果唔係嘅話咧，始終中國都要入口外國貨噶嘛。咁你入口外國貨嘅時候，能源好，又即係其他科技技術好，咁你幫人哋買嘅話，你就要有外匯先可以幫人哋買。OK， 咁你變咗係個外匯不斷咁流失嘅時候咧，咁其實係一個唔係咁健康嘅現象嚟嘅。 咁我成日都話前蘇聯好嘅，點解咧？前蘇聯咧，佢同咧西方嘅貿易咧，只佔佢嘅 GDP 咧係兩大 percent， 2% 係兩 percent， 所以咧即係佢點解咁做呢？一來蘇聯係真係冇乜嘢出嘅，除咗啲即係拉達車之外，講過唔止一次啊，即係 LADA 啊。嗰種咁嘅車係快意賣個呢個專利權俾佢生產嘅，咁啊即係冇乜嘢好出嘅。以前前蘇聯啊，真 係 啊， 佢同中國啱啱相反咯。中國就係佢好多日用品啊，剩嗰啲嘢喺世界嘅市場好受歡迎。咁但係佢本身個高科技就唔係話咁堅，但係反而蘇聯嘅話，佢係擺好多資源去科學啊、軍事啊嗰度咯。咁嗰啲就唔係攞嚟出口嘅，係啦。咁所以你睇佢咪數據嘅話，就唔會好似中國咁樣即係咁依賴出口咯。咁但係佢就算唔出口嘅話，佢有啲嘢又可以同美國抗衡。係佢軍事開明講， 科技 部分係啦， 部分 科技開明。 到今日美國都驚佢嘅。 係啦，咁呢樣嘢中國就係、是、即係比較係被追得上咯。 但係佢當時蘇聯做一來冇嘢出之外，即係一般日用品冇得出之外咧，咁啊仲有一樣嘢，佢哋認為咧外貿咧 trading 呢家嘢嚇就係、是、俾人會容易俾人揸頸就命嘅咁啊，中國咧好似唔驚啊！改革開放之後咧，鄧小平之下，鄧小平之後就有咁多，而美國佬咧就要養你中國嘅，佢養你中國直情係即係嗱，你好多樣嘢咧，你睇到咧就係、是、美國係要利用中國第1979年打越南 ，OK， 其實係投名狀嚟㗎，即係美中美要走埋一齊，鄧小平就係去打越南 ，OK， 中越戰爭咧，第二。就話搞到咧有一樣嘢，就係去咗1991年嘅時候，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中國係需要美國需要中國默許，所謂默許者，即係話你唔反對，所以喺聯合國咧，中國係投咗棄權票，咁啊美國嘅聯軍以聯合國之旗去呢、這個收復。光復科威特打伊拉克，咁啊跟住仲有第二過了冇幾耐一年之後，這個1991年咧，到咗10年之後有911，中國咧江澤民咧企喺美國嗰邊，美國即係要需要中國支持去反恐。第三一樣嘢就叫做咧2008年金融海嘯，咁咧即係當時嗰啲人就話，中國係世界經濟即係發展嘅即係火車頭啊嘛嚇，呢個 China 流水啊嘛啊咁幾樣嘢咧，就是、美國係無下去理你中共，但係而家乜都搞掂曬啦嚇，乜都搞掂曬，而家就砌你啦。 係啦，咁啊頭先你提開啊鄧小平咧，咁我就聽到有個講法嘅，最近就係、是、美國有個學者。好出名的學者，我不講佢係邊個啦，兼係做過高官嘅。 有冇出教科書㗎？ 有冇出教科書啊？我冇睇過教科書，但係好出名。 O、okay, K， 好啦， 即係所有行內嘅人都好知道佢係邊個嚟嘅。咁佢有一次最近嚟到大陸講一個參加嘅學術會議咁樣啦。咁啊，好多啲經濟學家聚一堂咁樣，去喺國內裏邊。咁我聽翻嚟嘅，聽啲學家同我講，佢話佢私底下同啲內地嘅學者講，就話佢話喂其實即係我幾有代表性。嗱，你睇點樣演繹佢嘅講法啦？佢可能係代表學界啦，經濟學界啦，可能係咁佢前高官嘅身份又有少少係可能某一個派別嘅官方嘅立場咁樣。咁佢就同內地啲學者講佢喂。其實我哋美國人好覺得鄧小平好嘅喎，鄧小平係一個好人嚟嘅喎。講完呢個上半部啦，大家聽咁係啊，咁啊，即係經濟學家 睇大陸唔好係夠膽公開㗎，係 啦， 鄧小平唔好嘅。 係啦，咁但係佢就話啦，下一句乜嘢就話，但係好似你哋中國人而家唔係咁諗喎。係啦，即係話佢嘅意思就話，我諗我嘅解釋就係話，美國有一派嘅人覺得，喂，以前。頭先你所講做生意啊，好多嘢都係大家雙贏啊，咁係經濟學界有幾多人有呢個睇法嘅咯嚇。咁、但係而家開始佢就覺得同美國人同中國人打交道嘅時候，喂，好似你哋中國反而再唔係擺鄧小平覺得 鄧伯伯的地位是那麼高，或者他遺留下來那些話是，即總之我們是韜光養晦啊，即 絕不當頭， 是啦，那些是即搞好經濟先，好像現在你們的做法不是這樣的，所以是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不少為數不少 的精英，美國的精英是覺得跟中國是開始要改變 個相處的方法這樣。 我看是共識咯，從前那些親華學者現在全部轉了態嘛， 是啊， 民主，不要以為民主黨啊，大佬，大陸不要寄望啊，即民主黨上台之後啊，如果真的上台之後會即係放你一馬，唔會啊。 係啊，你頭先講學者係轉態係要幾歸邊嘅，以我所知喺美國。我喺美國，我個地方鄉下啲啦，就冇乜所謂，冇咁多，比較自由啲，即係都係講翻自己中意講嘅嘢。但係去到華府附近嗰啲咧，即係好多智庫啊，嗰啲學校啊，咁我有朋友喺度教書嘅，咁已經係好誇張噶啦，已經係你一係就係話鬧中國，話佢點樣唔好。如果不是的話，你是稍微會支持或者幫我們想幫我們說話的人是不敢出聲的，現在即是在學校裡啊，在一些智庫，可能你還要靠那些funding啊，的話呢，你一說的話他會施疑你有什麼動機，所以 是有些不是那麼舒服的，不是那麼舒服的這件事，是啊， 就是清共啦，清共啊， 系啊， 清共啊。但 anyway， 美國都係言論自由國家嚟嘅，佢喺智庫唔開聲啫嚇。 係啦，其他地方我哋開始冇講講嘅。 嗱，我咧就幾個月前有個朋友咧喺美國啊 send 咗段帶俾我。 嗯。 咁咧，佢哋喺美國住嘅華人咧，就收到好多即係中共統戰嘅信息嘅。OK， 即係只要你係 Chinese， 佢都會揾到你㗎啦。OK， 尤其是你香港移民過去，佢俾段帶咧就一個美國學者嚟講啦，即係用英文講啦，跟住有埋中文字幕。咁個學者大概意思話啊，你哋睇中國睇得太負面啦，其實中國好多成就啲嘢你哋唔知，即係有乜乜成就乜成就已經係 achieve 咗㗎啦，比以前係咪比四十年前好啊？係咪比四十年前好啊？係咪比四十年前好咧？即係猛去咁樣講，OK？ 即係稍為咧，你嘅思想咧係唔清晰嘅話咧，你係俾佢氹到。佢而家唔係用華人或者大陸觀。或者香港建制派，不過我懷疑香港建制派有冇咁高水平嘅人，OK？ 佢咁講，咁你啲人信啦，而且係用埋中文字幕，當然係簡體字字幕咧，氹啲華人咧就係，我哋唔係咁衰啫，中國已經做得好，比係咪比四十年前好？你問一句，即係佢哋辯論嗰個邏輯就係咁樣，佢isolated。一件事他講的嗱，呢樣嘢係咪比四十年前好先？四年前嗰陣時啊，乜嘢仲係配給未糧票，仲要用糧票啦，而家唔使糧票啦。開頭有咩乜乜乜有兩種貨幣行緊啊嘛，改革開放初期嗰種叫做咩代用券，唔係代券，外幣券。外幣券取消咗啦，而家幾好自由啊，係咪比以前好先？係咪比以前好先？佢 isolated， 咁你哋思想唔係好清晰咧，尤其是喺外國住嘅華人咧，即係可能唔知係咪第一孤獨，第二咧感情。感情，我發覺大陸華人好，大陸人好，或者在外國住部分香港人都好咧，佢對華為係有感情的， 係咪啊？ 係啊，有感情啊，即係哇，華都係華為都叻啊，啲咁嘅嘢啊，華為係咪真係叻？我估有啲嘢真係叻嘅， 係 啊，即係令到美國係 fear，最緊要令到你 fear， 即係前蘇聯咁啫嘛，即係。即係嗰本嗰套電影同埋小説Hunt for Red October 啊，追擊赤色十月，佢拍出嚟咧，佢話原來蘇聯有啲咁核潛艇咧，令到美國佬係驚嘅， 威脅到佢， 威脅到佢。嗱，講翻轉頭啦，如果講開呢個外幣呢樣嘢，即係美金期權。OK， 因為大陸啊，即係而家要唱美金啊，十分之難啊。咁另外一樣嘢，人民幣 OK。嗱，而家你佢出口啊嚇，即係美國打你關税去到 up to 25% 咧，你唯一嘅辦法就將人民幣貶值，即係中國貨平啲。其實中國貨唔係平嘅，係比越南貨係貴 嘅，貴㗎，貴㗎，成本人工啊全部都貴啲㗎， 貴啲㗎，係啊。咁 anyway 講翻落去咧，就係貶值係咪一個出路咧？ 佢上次試過噶啦，上次由即係加到10% 嘅時候已經係試過貶值，咁但係佢即刻睇到個反效果就係、你一貶值嘅話，佢好擔心從來一貶值嘅話就會有個貶值嘅預期。 嗯， 咁你如果係揸住人民幣嘅話，你知道佢慢慢會貶值嘅話，咪越嚟越個購買力越嚟低咯。 嗯， 咁於是乎你咪唔想揸人民幣咯。 嗯， 於是乎走資嘅情況會更加嚴重咯。 嗯。 咁所以佢有個兩難嘅局面，就係話你唔貶嘅話，咁你啲中國貨加埋嗰個關税嘅話就會好貴，於是乎就冇競爭力。咁但係如果你貶值嘅話，除非你可以查實指話我貶一次之後唔貶㗎啦，你25% 我就貶你25%，咁就冇咗關税個影響咯，好似係。咁好難嘅，你就係慢慢貶啦。你一貶開嘅話，就啲人就會預期你會繼續貶落去。咁嘅話咧，就會。走資又會係即係佢一路已經打擊緊嘅啦，一路都係即係透過外管制去唔同嘅途徑，令到啲錢係可以留翻喺國內咁樣嘅啦。 嗯， 咁如果你再貶嘅話，啲人會覺得即係更加有個意欲去走資咯。咁所以佢即係要花更多資源去打擊呢啲走資，咁就會係幾頭痛咯。 貶值不是一個即係好可行的方法。 佢係啊，有很大的成本喺度，係啊，因為佢好擔心走資嘅情況。 但係而家佢成個嘅口號咧嗌出嚟咧，要守住啊依個七啊嘛。 係 啊，你覺得佢守唔守到咧？ 我覺得佢幾有意志去守呢樣嘢。 係， 咁佢我諗係希望嗱，而家佢個貿易談判嗰度。好像話延期了，傾到特朗普又即係釋出少少善意， 係 就話唉嗰度唔係一定，另外嗰剩翻嗰3000多億係咪啊？3000多億貨就可能唔會突然間加上去，咁、但係都有而家原本嗰25% 嗰度會唔會減翻定點樣樣咧？就會喺呢個零兩個月裏邊嗰度希望傾得掂咁樣咯。 咁啊呢個財長啊唔係。就會就快去中國啊嘛，啊就去中國再傾啊嘛，因為劉鶴上個禮拜五啊，上個禮拜五去嗰日去談判咧，就無功而還啊嘛， 係 OK， 咁咧特朗普就話即係其實今次談判唔係破裂啦，即係嗰啲口述，咁你所謂破唔破裂呢啲嘢咧就係、破裂是一個形容詞，形容詞咧未必就係法律名詞，即係我要講翻啲咁嘅嘢，即係。咩叫唔破裂？破裂係咪即係以後反台即係老死不往來，不相往來咧？還是係即係今次傾唔掂，下次再傾咧、或者遲啲再傾咧？冇講開話。總之今次就唔係破裂，咁佢可以玩口術，即係留翻餘地。佢係一個好識得玩嘢嘅人。 係啊，咁所以我諗其實有個迷思，或者有一點大家未必諗得通嘅，就係究竟特朗普係佢有幾想。幾在意最終要係傾得成咧，定係根本上美國係唔介意同你傾唔成，只不過係拖你時間，等佢一啲有足夠嘅時間，等啲廠好點樣可以美資可以撤出啊咁樣，或者其他生產鏈搬到其他嘅友好嘅國家，於是乎對個唔同中國做生意嘅時候個成本冇咁高咁樣咧。咁呢樣嘢其實係大家值得諗下嘅。咁一個睇法就係話特朗普喂唔係喎，佢主要佢會諗好多競選連任嘅嘢。咁於是乎佢喺呢一刻距離競選仲有一段日子嘅話，我又扭一扭嚟。咁啊，到差唔多埋台選嘅時候啦，我先至話同你傾成，咁我咪成功爭取咯，咁佢民望咪高咯。傾成咗，中國應承幫我哋美國買好多美國貨嘅，咁佢咪喺度吹嘘話咧，我幫我哋國家美國人揾到幾多錢咁樣樣，咁佢民望高嘅話，個競選連任咪會高咯。嗱，如果咁嘅睇法咧，咁就會可能隔多半年啊咁樣嘅話咧，就慢慢會係即係你慢慢拖，跟住佢慢慢會有好消息，咁樣就會幫到佢競選連任呢一樣嘢。咁就係佢想傾，即係呢個就係話呢個講法就係話美國係想同佢傾得成嘅。 嗯。 咁但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啊，唔係喎，原來佢係好敵意嘅，咁唔係淨係特朗普一個人嘅意志，基本上。兩黨都有個共識，就係話要搞死中國嘅。 嗯， 係 啊， 搞死唔係話真係打死你，就只不過係話我唔介意同你唔做生意。 嗯， 因為佢覺得你係一個威脅。我哋做生意嘅話，你係咁偷我哋啲技術，又或者係佢見到華為好或者咩個發展得好嘅話，覺得會係對佢哋個安全係有個威脅嘅話咧，咁佢就話我，與其係咁樣嘅話，我寧願放棄同中國做生意啦。 咁你自己中意一帶一路同非洲其他國家做生意，你做啦。咁我都係同翻日本啊、歐洲啊嗰啲自己玩啊。佢覺得個成本唔係咁高嘅。咁如果係咁樣嘅，真係咁嘅咁諗法嘅話咧，咁就佢唔係太過在意，係唔係同你中國傾得成嘅咯？只不過係佢一路即係拖到咁長嘅話，我咪玩下你咯。我咪即係等你久唔久又減，久唔久又減，得兩頭痕，唔好將個精力放咗喺究竟點樣搞好自己的經濟。你一時去遷就，諗下點樣去迎合美國嘅意思，跟住佢久唔久又扭你又轉態，又話你出爾反爾，咁咪搞到你係好唔集中去睇個事情究竟應該點樣發展咯。咁呢個另外一個講法。 嗱，但係中國即係嗱，我咁睇咧，即係我用世俗人士，我自己都係世俗人士，我唔認清高，我要食飯嘅，我要住嘅，OK， 我要搭車嘅，OK。世俗人士嘅睇法就係咧。中國不可以冇咗美國呢個市場， 係咪啊？ 而美國亦都唔可以冇咗中國嘅市場。個程度有幾多咧？就是、另外一件事。 係 OK。中國喺短期內，中共應該承認佢其實知嘅。早幾個月都好突然之間啲冚去，我哋做好多嘢追唔上先嘅世界水平啊！咁啊，一來係科技上啦嚇，你偷，咁都係唔掂嘅。OK。咁啊。第二，佢咧如果要維持頭先講開人民幣嘅匯率咧，係要有27,000億美金在外匯儲備先維持到嘅。而家要死守七算啊，死守七算。入彭博報道就話咧，如果中國咧即係談判破裂嘅話咧，就守唔到七算嘅。咁中國唔可以 afford。即係唔可以經得起咧，即係真係反你張台嘅。就算中國方面都講冇話談判破裂啫，傾唔成唔係談判破裂 啊。因為其實你都睇得到㗎，佢一方面其實我裏邊中共裏邊都即係有大家有唔同嘅意見。一方面有個比較左嘅講法，喂唔係喎，你國體我哋要有啲嘢要即係最低到表面上唔可以執威喎。咁但係另外一邊比較係。以前江派啊，即係嗰啲係即係比較覺得話做生意，即係唔好搞咁多事啦。總之有生意唔好咁多鬥爭啊，即係咁嘅嘢啦。咁所以佢哋即係你見得到嘅話，佢一方面即係你點解會開頭啱啱特朗普宣布話加關稅嘅時候，最初好多不明朗因素就話喂，仲去唔去傾咧？即係仲去唔去傾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喎。最初，咁後來劉鶴就話我都照常去啦。咁但係去完之後又傾唔成。咁佢去傾唔成個目的係乜嘢呢？就我諗就係話為咗個氣氛可以再傾落去咯。我唔介意同你慢慢傾，即係變咗中國個講法就係話，我亦都唔心急同你一朝一刻傾掂佢。咁但係佢又要維持翻個友好唔破裂，即係唔可以俾人口授話唔再玩落去啦咁樣。佢開幕同你拖，我又同你磨時間咁樣咯。 嗱、講到呢度咧，要講翻啊，今日咧就美國咧。總統即係特朗普簽署咗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企業購買或者使用由被認定會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嘅公司所設計生產嘅電信設備。行政命令咧未有提及任何國家同埋企業，但係分析相信咧就係針對中國電信設備生產商華為。中興其實咧嘅層次好低嘅啫。OK， 咁美國嘅商務部咧。宣布咧，會將跟住美國商務部宣告咧，就會將華為同埋70間附屬機構加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日後美國企業購買或取得技術零部件咧，必須得到美國政府嘅批准。 係 啊，講咗出嚟㗎啦。OK， 咁啊，公平啲啦，讀埋好似華為就有回應嘅，華為話咧美國嘅限制華為咧不會令美國更安全或者更強大，反而咧會喺5G 網絡建設裏邊咧落後於其他國家，最傷害嘅咧就係美國企業同埋消費者嘅利益。讀曬兩個版本啦，你信邊個你就你就自己諗啦。嗱咁呢樣嘢就係中國唔可以睇小美國。美國都不可以看小中國，因為我哋講翻一樣嘢咧，就係佢兩個國家咧，即個面積係差不多嘅。美國980萬平方公里，中國是960萬平方公里。如果係試驗5G方面，佢哋大家都係有足夠嘅 domestic market 去做嘅。同埋咧，即中國嘅咁樣玩法咧， 就是你是驚醒了美國這個巨人。 嗯、 你怎睇呢句说话啦？山本五十六咧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就话：，我哋成功啊，不过我哋惊醒咗美国呢个巨人啊！而家我觉得中共系惊醒咗美国呢个巨人，你点睇咧？ 美国从来都唔应该睇低佢嘅， 嗯， 我觉得系佢如果中国人嘅讲法嘅话，即系个底气系其实好足嘅，即系佢始终个高科技啊，佢最简单一样嘢，佢就系全世界。唯一的國家是咁多年以嚟發展得咁好之後、 嗯、 都係仍然、吸引到人才，不斷咁樣係一啲新嘅嘢發生緊喺嗰度，係、嗯、啊。咁好早已經入，即係當中國慢慢崛起嘅時候，成日有個論調，有為美國會衰落啊， 嗯、 即係嚟緊呢個即係。21世紀啊，唔係好早之前講嘅喎，即係21世紀就係中國㗎啦，美國慢慢會衰落㗎啦， 中國人嘅世界嚇， 係啦。咁係講早咗嘅，我覺得係。 仲有啊，有啲大陸節目講啊，佢話我哋中國嘅情況咧，複雜過美國好多。喺、 嗯、 美國做到總統啊，嚟中國啊做省長或者做市長嘅啫。啊，即係咁講啊，即係嗰陣時嘅自大啊。咁啊，但係咧，我哋唔自大嘅、嗯，我哋咧呢個節目都有時間嘅限制，行到呢一步咧就要唞一唞。 好， 翻嚟咧，仲有講講呢個金燦榮教授嗰三招，我哋只係頭先講咗咧，拋售美國債券啫嚇。咁啊，到底人民幣可唔可以守到七算嗰個問題啫？喂、 嗯， 仲有兩招對 work 唔 work 咧？咁、嗯、咧，大陸呢個情況一定係影響香港啦。風高浪急之下，係咪爆出咗嘅送中條例咧？記得 share 我哋節目，記得捐錢俾我哋，最好每人100蚊。唞陣， 好。 呢只咧係台灣愛文芒，佢係經過農藥檢測嘅，即係不含農藥，係用有機肥料灌溉嘅，有機生果嚟嘅。而且咧同呂宋芒唔同，呂宋芒咧其實你見到啲綠嘅生果運嚟嗰度咧，熬熟嘅個質感咧。是芒果的質感嚟嘅，同嗰啲蘋果芒咧係唔同嘅。我係芒果的專家嚟咯，但係佢又帶有一啲蘋果的香味，同嗰啲蘋果芒咧就完全唔同嘅。咁而家咧可以喺網度或者門市咧就訂購嘅。你 check 下網度啊，啲人賣好貴嘅，呢啲550蚊，我哋咧就399蚊。